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不起，连一场雨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梁朝伟所演绎的电影《花样年华》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曾经在第64届戛纳电影节当中被评为最美的爱情片之一。它描述的是一段无法抗拒但是又梦幻美丽的有关于人性和爱情的一场苦乐参半的梦。这部电影也是王家卫导演的第七部电影，同时这部电影当中的很多桥段成为后来电影史上的经典。而张曼玉本人在这部电影当中频频更换的旗袍也成为我们的记忆当中最美丽的画面之一。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刘德华。似乎在很多的电影奖项上面，刘德华都会要站上跟梁朝伟比拼的尴尬的位置，所以我们常常说既生瑜何生亮。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些人为我写下一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我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我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 只要你轻轻的一个吻，我愿意用一生。